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南朝鲜全境初等学校教师2570多人25号以正确传授我国历史全国初等学校教师宣言者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政府审定并通过的初等学校六年级历史教科书中有有关日本帝国主义性奴犯罪的图片被删除，从头到尾都是辩护516政变、极口赞美过去独裁政府等内容，向初等学校学生传授错误的历史是一种危险的行为。